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15号星期五，农历10月28，北京多云，4度到零下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视察第71集团军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全力推进新时代练兵备战工作。 习近平同韩国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准确把握双边关系前进方向，确保中韩关系行稳致远。 张德江主持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 中纪委严查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系列报道《中国经济新时代》播出第一篇，怎样才算高质量？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播出，吉星照耀中国。 众说十九大，对话作家二月河，要把为人民服务的创作理念牢牢巩固于思想，植根在笔下，融入到血液。 全国农业普查公告显示，十年来，特别是18大以来，我国农业基础地位更加巩固，现代农村建设成绩斐然，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韩国检方提请法庭判处亲信干政事件主角崔顺实25年有期徒刑。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3号到第71集团军视察，他强调全军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聚焦备战打仗，把握集团军建设管理和作战运用特点规律，扎实推进转型建设，全面提高打赢能力，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央广记者陈鑫报道。 初冬的淮海大地，沃野千里，洋溢着勃勃生机。下午4时许，习近平来到第71集团军某旅，首先看望了王杰同志生前所在连官兵。 主席，王杰是山东省金乡县人。 王杰是上世纪60年代涌现出的伟大共产主义战士，他为了保护身边12名民兵和人物干部的生命而光荣牺牲，成为全党全军全社会学习的模范。 以及我们连队荣誉室改建于2014年，是我们驻地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对吧？ 是。 习近平参观了王杰生前所在连队荣誉室。 主席，这是他牺牲时的场景。 7点多就牺牲了。 是7点30分左右。 一张张照片记录着王杰的成长历程，一篇篇日记折射出英雄的崇高精神，一面面锦旗承载着党和人民对英雄的赞誉褒奖。 这些旗手现在还有吗？ 现在只有他的伯母。 习近平看得很仔细，不时驻足询问。 这是1965年5月1号的时候，他写下了"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就您请看，这就是当时的日记的原件。 这都是一些那个经典的格言啊。 是， 这个三不遵守。 三不遵守。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还有这三问。 在介绍王杰正确对待荣誉和进步的展板前，习近平深有感触地说，王杰在荣誉上不伸手，在待遇上不伸手，在物质上不伸手，这三不伸手是一面镜子，共产党员都要好好照照这面镜子。习近平详细了解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事迹，动情地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血性胆魄的生动写照，要成为革命军人的座右铭。习近平强调，王杰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学习践行王杰精神，让王杰精神绽放新的时代光芒。 欢迎主席。 离开连队荣誉室后，习近平来到王杰班。 主席好，我是班长王大毛。 主席好，我是王杰班战士王楠。 全班战士列队欢迎，习近平微笑着同他们一一握手。 主席，你真能行。主席，这是老班长半生塑像，我们班一直有个传统。 现任班长王大毛向习近平介绍了战士们争做王杰传人的情况。50多年来，连队每天点名第一个呼点王杰。 我们班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每天晚上睡觉前，有班长将老班长的床铺打开， 啊， 就像老班长始终和我们睡在一起。 啊，每天都是这样、啊。 每天都是。 给他这个铺床，然后叠被。 冬天冷的时候还要把脚都叠好，整天都叠供给老班长。天早上起床，我们在公共车站教老班长任务，很好。这个传统我们已经坚持了50多年。 嗯，始终这个不忘老班长。 是。 很好，我看了很高兴。 看到王杰精神在连队得到很好传承，看到尊崇英雄、学习英雄氛围这么浓厚，习近平很欣慰。 主席，你今天能来我们班，我们非常高兴。我们昨天都激动了一晚上，大家都有好多话想跟你坐下来跟你汇报汇报。 好啊。 他招呼战士们围坐一圈，详细询问大家的学习、训练、生活情况。 转型这个基本上大家都能跟得上，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实践啊，还都能 够。我也是一名工兵转为步兵，虽然感觉刚开始的时候转型很困难，因为好多技能都要重新开始练，但是经过半年训练之后吧，我感觉我不仅拥有工兵的一些作业基础，也掌握一些步兵的技能，真的是一专多能。现在我是比工兵枪打的准，比步兵挖一坑挖眼井都挖得好。 习近平勉励大家再接再厉，带头做新时代王杰式的好战士。 我对王杰呢，那是都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在学王杰的过程中啊，记住这句话。这两句话呢，就是特别有代表性， 是吧？ 不怕苦不怕死，还怕什么呀？这个精神它不断的可以理解它的这种时代的这种精神内涵。啊，世界大的精神啊，你们还是 是 把这些都联系起来。 是是，主席，您在19大的时候讲到了，我们明年要开展一个主题教育，就是要传承这个红色基因，担当起这个党军重任。而我们王杰班是全军的一个领先、峰会的先进基地，我感觉我们班就在担起这种责任。 主席，我们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想跟您合个影。 来吧。 离开连队时，习近平同全连官兵合影留念，指战员们拥簇的习近平充满了幸福和喜悦。全连官兵齐唱连歌，王杰的枪我们扛，表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习主席的话，自觉做英雄传人的坚定决心。随后，习近平来到集团军机关，亲切接见机关全体干部和所属部队团以上干部。习近平在听取集团军工作情况汇报后，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 要深入抓好党的19大精神，学习贯彻，紧贴时代发展，紧贴使命任务，紧贴官兵实际，提高针对性和时效性，切实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确保党的十几大精神在部队落地生根，转化为推进强军事业的强大力量。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和掌握部队， 深入贯彻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加强各级党组织建设，教育引导官兵，强化四个意识，坚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 习近平说，要严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持之以恒推进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纯正部队政治生态，要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扎实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要用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建年育人，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培养四有革命军人，锻造四铁过硬部队。习近平强调， 部队各级要聚精会神抓练兵备战，把战斗力标准立起来，努力提高打赢能力。 习近平说，要适应改革后新体制新编程，贯彻陆军转型建设要求，创新集团军建设管理和作战运用方式，提高机动作战立体攻防能力，要坚持实战实训、连战连训，创新训练理念和方法手段，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 要强化战斗精神培育和战斗作风训练，使部队成为威武之师， 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强化责任担当，带领部队把练兵备战各项工作完成好。 许其亮等参加活动。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欢迎仪式，并与之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准确把握双边关系前进方向，确保中韩关系行稳致远。央广记者刘乐报道。 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同文在寅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说， 非常欢迎文在寅总统来华进行国事访问，我很高兴在北京同你再次见面。作为友好近邻和战略合作伙伴，中韩两国在维护地区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方面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广阔的合作前景。你这次访问呢，正值中韩建交25周年，这具有特殊的意义。前段时间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韩关系出现了一些波折，给双方如何在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基础上更好地开辟两国关系未来提供了进见和启示。 习近平指出，中方重视同韩方关系，愿同韩方一道牢记两国建交的初心，以两国人民福祉为念，秉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基本原则，坚持以诚相待的为邻之道，把握互利共赢的合作宗旨，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始终健康稳定地走在正确发展轨道上。习近平强调，中共十九大给包括韩国在内周边国家同中国的合作带来更加广阔的前景。中韩要加强政治沟通，夯实互信基础，要发挥好高层沟通对两国关系的重要引领作用，加强各层级对话，用好两国立法机构、政党间交流机制，要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中方欢迎韩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愿推动一带一路同韩国发展战略对接，积极探讨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实现共同发展。要促进人文交流，增进国民感情，双方要加强青年、教育、科技、媒体、体育、卫生、地方等领域交往，助力中韩关系实现长远健康发展。文在寅首先表示，在中国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举行国家公祭之际，仅再次向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表示哀悼，向中国人民表示慰问。韩中两国互为重要邻邦和战略合作伙伴，韩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韩中合作在互惠互利基础上取得新发展，推动韩中战略伙伴关系更上层楼。韩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韩方愿同中国及其他国家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两国元首还就朝鲜半岛形势交换了看法。习近平强调，必须坚持半岛无核化目标不动摇，绝不允许半岛生战生乱，半岛问题最终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中韩两国在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方面有着重要的共同利益，我们愿继续同韩方就维稳防战、劝和促谈加强沟通和协调。中方也将继续支持半岛南北双方通过对话接触改善关系，推进和解合作，这有助于半岛问题的和缓和解决。文在寅强调，韩方坚定致力于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半岛核问题，愿同中方一道共同维护本地区和平稳定。习近平重申了中方在萨德问题上的立场，希望韩方继续妥善处理这一问题。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当晚，两国元首夫妇还共同出席观看了中韩建交25周年纪念演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华社消息，为进一步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阐释，经党中央批准，近日十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院在中央党校、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防大学、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成立。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5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决定，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12月22号到27号在北京举行，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建议，常委会第31次会议继续审议《监察法》草案、《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修订草案等法律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计量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以及国务院有关报告和任免案等。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日前，中央纪委公开曝光了8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其中有干部刁难困难群众的，有弄虚作假使尚未脱贫户被脱贫的，还有村委会人员骗取低保资金和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的。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强调，对扶贫领域贪污侵占、行贿受贿、虚报冒领、截留挪用、挥霍浪费、吃拿卡要、优亲厚友的严惩不贷，要严肃处理和坚决纠正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盲目决策、弄虚作假、数字脱贫，扶持对象措施到户脱贫成效不精准，以及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虚假摘帽等问题。对性质恶劣、情节严重、较为典型的腐败和作风问题，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可直接立案审查。 中国经济新时代。 党的19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回顾2017，中国经济正以自己的优异表现向着这一目标迈进。从今天起，中国之声将推出系列报道《中国经济新时代》，我们将从多个角度与您一起感受中国经济的蓬勃脉动。今天播出第一篇《怎样才算高质量》，采制央广记者张绵绵。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11月宏观经济数据，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表示，中国经济正在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何为高质量？高质量判断的依据是什么？毛盛勇给出的第一个理由是经济稳定运行，韧性强。 进口和出口都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特别是进口和出口的金额啊，应该说是今年以来单月的最高值。1到11月份，城镇新增就业1280万人，比上年同期是增加了31万人，提前完成了全年的这个目标任务。 毛盛勇给出的第二个理由是经济结构优化，亮点多。制造业在向中高端迈进，现代服务业加快增长，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中西部地区增长较快，尤其是消费开始呈现加快升级的势头。 从这个需求来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同时呢，网上零售增长数一直在27%左右，而且特别是大家注意看，网上的服务消费增长超过了50%，所以消费啊呈现这种加快升级的势头。 以北京市为例，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迅猛，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2万人等待轮候新能源指标，明年新能源指标已经透支。北汽新能源首席品牌官胡恩平说， 2017年的情况呢，到目前为止，全国的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已经过100万台了。那么我们北汽呢，今年1到11月份同比增长也接近100%。 毛盛勇给出的第三个理由是经济提质增效态势好，前10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3.3%，但高耗能行业投资的增速却在下降。 我们注意到11月份6大高耗能行业它的这个工业增加值的增速比上个月还在回落，而且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 节能降耗、加快绿色发展、创新发展，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成为各地的普遍共识。安徽省科技厅厅长王小春说， 我们在资金方面、我们人才队伍引进方面都要向中小型的创新型企业进行倾斜，为我们产业发展积聚更强的后劲。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吉林一号是我国第一套自主研发的商用遥感卫星组，它不仅站得高、看得远，而且视力非常好。前些天，一箭三星成功发射3颗视频卫星后9个小时，他们就从距离地球50万米的高空中发来一段视频。车水马龙的城市中，道路两旁建筑密集，清晰可见。央广记者于中涛 来到吉林一号卫星的科研团队长光卫星公司进行了探访。请听报道，吉星照耀中国。 校长，一会儿找个会议室。 上午九点是一周前就定下的例会，距离会议开始还有一点时间。中兴拿起手机调看远在50万米外的卫星参数。 啊，再过测试呢，一般来说这个啊都要达到几个月。我们现在通过优化流程呢，可能在1到2个月就可以完成。 中兴是吉林一号卫星型号总师，和记者此前想象不同，拿着这么普通的一部手机，难道就能监测那么高大上的卫星？面对记者的疑问，中兴笑着解释说，虽然他们做的是天上的事儿，但其实大部分工作都是在电脑上完成，而这部手机里有个软件，就是专门用来监测卫星工作状态的。 它是要飞过来了才有测，对，它就飞过来，我手机一震动，对，然后我就可以在手机上看。这些这个手机的这个终端全都是我们自己开发的。这是我们的这个监控室。 就和计划。 吉林一号这双天空之眼主要为政府部门、行业用户提供遥感数据和产品服务。就拿11月份刚刚升空的3颗视频卫星来说，除了拍摄光学意义上的影片，他们还能记录植物的光谱信息。这项技术将在农业、林业等领域有广泛应用。中兴说，按照计划，到2020年，吉林一号在轨卫星将有60颗。谈到未来，中兴颇有信心。他说，10年之后，民用卫星领域，全世界最好的光学遥感卫星将诞生在中国。 全世界没有这个，就我们。但是我觉得，是通过10年左右的这个时间，我们长光卫星应该能够拍胸脯说，啊，我能够去做这样的卫星。 特别报道，众说十九大。 众说十九大，今天对话嘉宾作家二月河，采制央广记者何源。 作为十九大代表，现场聆听十九大报告后，二月河说，这份32000多字的报告中，人民二字情深意重。 报告里面有200多次提到人民，可以说对人民的爱是这个报告的一个主题，处处都反映了习总书记伟大领袖的这一颗心呢，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二月河因《康熙大帝》《雍正皇帝》等作品家喻户晓，又因他擅长以历史视角关注当下的反腐，被称为“反腐言论家”。他说：“读遍24史，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有过如此大力度的反腐败斗争，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人民。” 从严治党，把这些事情呢和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的发展的，还有我们这文化发展的时代，还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紧紧的融合在一起，变成了一种时代的变迁、人文变迁、一种思维的变迁，这和这其他任何时期呢都是不一样。 最让二月河激动的是，十九大报告将文学艺术作为一个专项段落加以论述。二月河说，文学作品要想有永恒性，就必须把为人民服务的创作理念牢牢巩固于思想，植根在笔下，融入到血液。 对我们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和长盛啊，具有这个伟大的指导意义。我们要沿着这条路，健康积极地把它走到最好。 新华社消息。应巴拿马主义党邀请，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宋秀妍，11号到14号率中共十九大精神对外宣介团访问巴拿马。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和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团近日分别举办中共十九大精神对外宣介活动，吸引了奥地利各界、各国驻维也纳常驻团使节以及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关注。 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历经3年的第3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工作已基本完成。国务院第3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了3农普查主要数据第1号公报，并将陆续发布4个公报公开主要数据。第1号公报显示，到去年末，全国耕地面积为134921千公顷。全国共有3亿1422万农业生产经营人员。10年来，特别是18大以来，农业基础地位更加巩固，农业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现代农村建设成绩斐然，农村人居环境不断改善，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普查结果也显示，我国3农还存在一些短板，主要包括农业产业化水平仍然不高，城乡发展仍然存在较大差距等。 浙江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王一成全心全意服务农民35年，为全省畜牧产业发展贡献了毕生精力。请听央广记者李佳的报道。 王一成早年2次留学，放弃在国外工作的机会，学成归国效力，并成长为浙江省农科院动物分子生物学的奠基人。2000年左右，浙江省连续爆发几次较大猪病疫情，养殖户损失惨重，看到一线人才奇缺，他又毅然把研究领域从基础转向猪病临床诊断。和王一成共事多年的袁秀芳， 王老师曾经说过，说我不给农民来服务，我要做纯基础研究，那么农民这个问题谁来解决？ 20-30年来，王一成的足迹遍布1000多家规模养殖场，成为浙江省猪病临床诊断第一人，养殖户最信赖的专家。他帮着养殖户，从来都不收诊费，不吃宴请，经常是自己开车过来，做完检查就走。浙江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副所长张存， 他不愿意去麻烦别人，除了诊断以外，他还可以提供养殖场里面预防和解决方案。 去年5月，他被确诊患有胃幽门腺癌，医生建议立即手术，他只是吃点药暂缓症状，还是坚持工作。海宁科技牧场厂长华卫东， 自己亲力亲为，爬猪栏，拎猪到现场解剖，都是自己一个人操作下来。 他重病住院后仍然牵挂着养殖户，通过微信电话指导养殖户防治猪病，直到今年9月12号，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上海市昨天发布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地上海标识，标识由中国共产党党徽、汉字上海、石库门线条和文字中国共产党诞生地构成。 昨天长三角铁路年发送旅客首次突破6亿人次大关。 第四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京城好医生推荐活动颁奖盛典昨天在北京圆满落幕，北京协和医院高志强等15位医生荣获京城好医生奖，现场还评出了大国名医奖、医者先锋奖和科普金指尖奖等奖项。 韩国检方昨天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就亲信干政事件主角崔顺实涉嫌滥用权力等案件提请法庭判处其25年有期徒刑。检方还提请法院对崔顺实处以1185亿韩元（约合7.11亿元人民币）的罚金，并追缴犯罪所得的77.97亿韩元（约合4680万元人民币）。检方指出，崔顺实利用和前总统朴槿惠的友好关系，成为所谓的背后势力，破坏政府组织和民间企业秩序，干涉国家政治，是造成韩国宪政史上首例总统被弹劾下台事件的罪魁祸首。此外，当天检方还提醒法院判处青瓦台前政策调整首席秘书安中范6年有期徒刑，判处涉嫌行贿的乐天集团会长辛东斌4年有期徒刑。法院最后判决预计将在一审后的2至3周宣布，最迟应不会超过明年1月中旬。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陕西一镇政府拖欠工程款2年，现任镇长竟说谁签的字找谁要。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孔颖、于芳，主播魏东、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担心银行卡被盗刷？别怕，工行推出工银智能卫士了，安全检测，及时发现账户隐患，账户安全锁，自主设定账户交易开关，保护您的资金安全，就在手机银行客户端，详询工行官网。担心银行卡被盗刷？别怕，工行推出工银智能卫士了，安全检测，及时发现账户隐患，账户安全锁，自主设定账户交易开关，保护您的资金安全，就在手机银行客户端，详询工行官网。 北京时间